又到暑假啦，香港出名多怪兽家长嘅，俾小朋友就补充二集无间做啦，繁忙儿童合唱团啦，决心写好中文输入法，德文一英文也合格咁样。咁内地咧亦都系不甘示弱啦，亦都有培训机构咧推出神奇课程，话可以蒙住眼 feel 到啲颜色，七日咧就可以成为诗人咁样。所以对比嚟讲咧，香港教育系冇咩问题嘅。而家世界咧好似只要有更夸张、更走火入魔嘅存在咧，咁相对冇咁荒谬嗰个咧，已经系好正常噶咯。是这样的啦，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有一则体育消息，即各位球迷要留意，巴塞的隆拿的阿根廷球王美斯来季未必可以继续上阵。为什么呢？因为近拍一单新闻，民主党的成员林子健就 接到内地国安的电话，就警告他不要将巴塞隆拿球员美斯的签名就转交给刘霞，即是刘晓波的妻子，否则对他不利。他没有答允，那怎么办呢？那就被内地怀疑啫，俾内地国安人员咧喺旺角街头老走，跟住滥用私刑。嗱，依家咧阿林子健有啲咁嘅待遇啦，喂，美斯就真系要小心啲啦。而各位巴塞隆拿嘅球迷都有心理准备啦。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嗱，呢排天气就热到嗨嗨咁，就算夜晚温度都系30度以上啊，唔开冷气根本就冇可能瞓得着嘅。起码我是哦，有雇主就在 Facebook 度上载文章，话佢屋企未做嘅三个月嘅外佣啊，冇得到佢批准之后，就开冷气瞓觉。在佢啱啱屙夜尿，应该佢经常屙夜尿嘅，俾佢发现咗，即刻熄咗佢。但过咗冇几耐，佢屙夜尿嘅时候又发现啦，外佣又再开冷气瞓觉，搞到业主嬲嬲猪，仲喺网上话之前打风禁局都顶得顺，点解而家顶唔顺咯？仲讲到明嚟紧会拆咗工人姐姐房间里面嘅电掣，同埋会加把锁喺度，引起网民激烈嘅讨论，网民群起声讨啊！交唔起电费就唔好捻请工人啦，笨！嗱，你哋误解晒啦，雇主本来就话过咗三个月试用期之后就俾工人姐姐开冷气噶。屌，咁不如过咗三个月先俾饭佢食啦。唉，只可以讲香港人真係大撚晒㗎。我係强国新闻者阿 Win。 欢迎返嚟呢一集嘅强国 新闻者。喂，头先回应返白琪嗰个引言呢，就係、是、真係好似我哋今日录音嘅时间就係礼拜四啦 ,8月11号。好似礼拜五啦 ,8 月11号。好似就真係已经据说 被斯摩打 强力部门啦捉走咗。 冇啊，世界上冇美斯嘅人。咩美斯啊？ 阿梅西啊？ 冇啊冇啊， 梅西咩？ 冇啊， 梅西梅西咯， 个梅字同个西字都skip 咗啊！以后东南北咁样噶，东南北咁样，系啊，冇梅花以后，呢个咩花嚟噶？你懂的花咯。 啊，食好西都冇得食啊，食好冬，食好冬嚟。 跟住皇马对强队咯， 即系已经系今日睇单新闻咧，即系。蓝丝就会觉得，哎，又是假的啦，乜乜乜乜。黄丝就会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即是会觉得是有强力部门去拉了这个手持恶劣的邪恶的美斯签名。 其实真的黐晒线的这单嘢。因为这单嘢是我们刚刚现在录音是大概夜晚十点的。是那是刚刚发生，即是刚刚我们收到的新闻是大概几个钟的事。那我想录音出街一日呢，应该会是有多些事态的发展的啦。但是我觉得这单嘢是我先唔好讲，我唔去捉书单嘢啦，我睇两个报纸咧，我睇晒即刻。苹果日报即刻播出嚟讲啊，咪话呢单嘢好过分啊咁样。跟住我睇，我好好奇睇东方边咧一个字都冇 讲。系啊， 咁其实咧，依个事件咧，即系其实嗱，首先我要重申翻我哋嘅立场咧，就系咧， 爱国， 我哋爱国固然啦，咁咧我哋系尊重强国嘅执法人员咧去做嘢嘅，唔系执法啊，即系佢香港系执唔到法噶，系做嘢，尊重嘅。咁咧，但系咧，尊重得嚟咧，咁即系唔该都跟少少规矩啦。咁第一，第二咧。即系我作为一个球迷咧，其实我依家真系有少少担心，即系我唔系中意巴塞隆拿嘅，但我都有少少担心美斯嘅安全咯。依家我真系惊啊！头先我忍住， 你唔明噶啦。而家咧，好多中国人咧，强国人好似系强国人同我讲噶，唔系执法人员嚟噶。是一啲民間嘅組織，佢哋咁啱同執法人員嘅嗰啲行徑嗰啲想法係類似。 哦，即係官民合作。 係啦，係啦，咁啲官係冇指示佢咁做嘅，係咁啱有啲民間組織，可能有一堆好似八旗咁嘅愛國人士，係覺得佢哋要替天行道。 警我成家 系啦， 警我成家 系啦，咁啱同 夏琪几时变咗美少女战士啊？屌你， 系去咁啱去执行一啲好似系即系帮到国家，大家思想一致嘅嘢吓，嗰啲叫咩啊？苏眉，苏眉， 夏琪变咗美少女战士啊！真系谂紧， 唔系，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我哋之前即系以前都提过呢啲所谓官民合作嘅活动，即系一啲活动咁样。或者一些做法呢，咁其实我哋强国生还者都好支持，例如讲嘅乜嘢呢，我哋以前呢，我记得我讲过一集嘅义和团。 讲成集啊。 係讲成集，嗰次讲成集啊，义和团。係啦，即係唔係呢啲官民合作囉，咁我都几有我嘅成件事。即係呢啲合作嚟㗎嘛。 大家越见越多㗎啦，嗰集咩外港之星啊，嗰集嗰啲。 喂，其实冇啲办法可以加入外港之星啊，咪即係有钱收嘅，因为我真係唔知㗎。即係我依家捞得唔好掂我自己。 点解你对住 MJ 讲 唔系佢哋讲爱国嘅，系啦，应该 OK 嘅，我觉得。佢哋唔系讲钱嘅，高达兵嗰啲一定冇钱收嘅，绝对唔会啊。 唔系咁，我觉得即系我都有啲着数，例如可以有啲免费国旗攞嗰啲，我应该即系我都想要嘅，免费国旗啊， 上网 download 啦，仆街。 佢哋好似抌晒喎。咁咧，我觉得呢啲事情咧，有时我听嗰句嘢叫做好似系嗰套讲僵尸 Juno 拍嗰套嘅对白， 好睇啊嗰套。 系啊，佢话咧人生啊好似戏咁样，人生如戏咁，但系咧现实好多时咧系比戏更加荒谬嘅。咁我谂大家即系我谂之前咧冇乜人去想象过系会有咩强力部门落嚟香港就捉个人去，即系嗰啲咩铜锣湾书店事件捉咗人翻大陆啊，或者系而家咁样捉咗佢话喂你唔好交美签签名，啲咁荒谬嘅事情出嚟噶。 呢单嘢咧，我觉得有一个咧，即系我觉得系。好电影桥段嘅，咁咧佢系咧将嗰位林先生咧，民主党嘅林先生咧，佢系只唔知大髀定只脚啦，我唔记得边个部位系打晒十字架， 大髀系啊， 系啦，打喺十字架喺度嘅。我嗰日完全系头先回应翻MJ 你嗰、那个专僵尸，嗰套僵尸我都系咯，即系我觉得未必大家咁谂系啊咩美斯张相啊咩刘晓波未必怪啲事，就系佢哋知道佢见到僵尸，咁跟住咪就去打晒十字架喺只脚度咯，咁咪为佢好啫，我想讲 佢好有有幽默感嘅，你基督徒啊嘛，送啲十字架俾你。 系咯，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啊，冇问题。 其实以一个温水煮蛙嘅角度去睇件事，其实你应该谂，佢仲可以翻到嚟香港，仲可以喺香港生存，就证明咗我哋党嘅伟大啦， 证明咁大量啊。 系啊， 如果系你中国 死咗啦， 唔系死咗，唔见咗 啦， 或者系冇，从来冇呢个人林咩话，冇人姓林嘅，冇啊，香港 呢个世界冇人姓林噶， 系啊， 系啊。 仲帮你打十字架咁好啊！十字架。 所以我咁谂咧，我哋咧，如果喺香港呢件事咧，即系咁多嘅事件发生，日日都有新鲜事发生。为咗拍成一套电影，譬如头先讲呢个场景啊， 拍僵尸呢个，唔系同埋我记得有第二个功用噶，即系咧以前咧我婆婆教过我咧，即系如果你 蒜头啊， 唔系呢个未必关，即系十字架未必关僵尸事，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唔好意思，我插嘴啊，就系咧，如果咧你屋企多蚊俾蚊咬咧痕啊嘛，咁你就打得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多蚊咯，系多蚊，即系佢知道佢屋企多蚊，咪帮佢，即系唔好咁痕，因为佢喷得多啲咩无比膏啊，即系嗰啲唔好，因为始终药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或者你拗更加唔好啦，拗肿晒，咁咪帮佢不停打晒十字架喺个大髀嗰个位咯。 呢啲真系拍戏就可以咯，即系你谂下呢啲事情咧，真系现实度发生。我睇到啲相我都觉得好惊啊，但系佢又呢件事真系咁样发生咗，佢系要麻醉咗先攞出嚟啊嘛。 系 系啊，即系以前想象系想象过嘅，钉书机咁好玩咧。细个嘅时候咧，成日谂下可唔可以打去？但系即系 even 系细个咁冇性啊，都知道咁样唔打。 我记得你同我讲过话咩？你细个将啲钉书机钉喺女同学啲大髀度。 No 讲过咁样，我系攞圆规去笃个同学嘅背脊，笃到流晒血，已经好过分噶。 OK， 同学仲喺度噶， 仲喺度， 未冇死嘅， 冇死到，仲 OK 开心嘅，以为玩嘅啫。 嗱，如果 MJ 嗱，我假设即系依间僵尸事件又好，俾蚊咬事件又好，冇所谓嘅。如果拍成一套电影， 你觉得应该搵啲咩演员做呢？即係如果你作为一个资深嘅电影人。 首先我首先未知呢、這个姓林呢、這个民主党嘅议员搵边个做先。但我諗到呢嗰班黑社会嗰啲就有晒人㗎啦。顶哥啊顶爷嗰啲呢去做强力部门嗰啲就啱晒啦。够晒个威严嘛。佢讲嗰啲说话都似㗎。你想想顶爷出嚟讲啊你关你咩事啊咁多事啊你啊你嚟到镜啦个人放啦。 反而呢每次 MJ, 我又要反对你今次。即我觉得呢佢形象可以好啲。你以前呢有冇睇过一套西片嚟嘅叫黑侠梭罗。 我好少睇咁旧嘅片㗎。 唔係佢2000年左右佢翻拍过。 我都未出世。 我以前我几岁。 不我都系睇返即嗰啲捞播返我睇返。係呀嗰陣时有嗰个咩西班牙即去荷里活发展个演员咩安德里奥班德拉斯呢佢系做嗰个梭罗嘅。梭罗嘅故事就系讲呢一个行合仗义警恶情间嘅一个合船。咁呢佢每一次呢就系、即做完佢要即帮完人之后呢佢又画返个二色嘅标志呢喺度。咁咪即我觉得 exactly 又系呢套戏囉。 咁即你觉得 即可以安德即可以搵个形 啲。喺呢个画面嗰度呢突然间就出现一个梭罗出嚟。 係啦即或者可以搵个形啲嘅拍即未必即顶嘢都形我觉得顶嘢都系形嘅。咁但我觉得可以搵一个即可能大隻啲后生啲啦。即我觉得呢呢套戏啦。 喺套闹剧 嚟。因为本身依家我哋中国嘅电影好发达啦。OK， 咁同埋呢我哋荷里活嘅，即系同埋多咗好多荷里活，同埋我哋即系中国嘅合拍电影，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揾鬼佬棚做呢个梭罗角色， 即系完全一个嗰啲咩啊，嗰啲都唔知系咩戏啊，嗰啲唔识个周星驰啊， 对唔住，我真系唔知你咩讲， 我知，系而家嗰啲我唔知道，我唔知系 TVB 一定系嗰啲香港嗰啲极胡闹嗰啲港产片咧，即系好地地本身一个严刑逼供嘅画面。哇 ！MJ 喺度丧打阿 Win， 跟住又叫啦，揸边嗰个系小二嚟嘅。 突然间出嚟，突然间好地地，跟住咧嗰啲有个毒友走出嚟，喂唔得啦，唔好咁认真拍啦，我哋要烂啦，要变烂片变梭罗出嚟，咁嗰个揸边个无端变梭罗。 同埋呢套戏咧，我觉得咧，其中一个角色咧，我觉得虽然片酬可能贵少少嘅，咁但系我系大制作啊嘛，冇所谓嘅，搵张家辉做， 张家辉 做咩咧？ 做美师咯，喂，搵张家辉做美师咯。 个歪文啊，歪 相，第一幅相入边，第一幅相入边， 仲有歪文。 唔系，可能最后有啲彩蛋嘅，兴咩啲戏有彩蛋咧。即系临尾个片尾嗰阵时，阿张家辉出嚟扮美师就话：，哦 ，How do you do？ 即系嗰啲 咧，就叫做咁啊大件事啦。嗱，如果你讲到美师都有个角色咧，咁美师呢件事咧，就送俾阿刘晓波先生啊嘛。边个做刘晓波咧？真系 唔系刘晓，唔系刘晓波，因为。过身啊嘛， 都有个相噶，喺戏嗰度咧都有个相噶，好大镬噶嗱，美斯都有相。 唔系，但我惊我唔敢讲嚟会播， 即系要搵个人做噶。 我哋套戏拍翻唔到大， 系咯，我惊你咩咩觉得可能 票房会有好大影响噶。 咁 唔系，你觉得搵边个做？系咪应该搵啲奸嘅嚟做？我哋喺大陆上玩， 梗系搵翻吴京嗰啲啦。 搵吴京啊 ？OK， 搵阿习大大嘅老婆啦，就做啊啦，刘晓波老婆， 大丽媛。 走咗都 OK 喎，系啦， 咁咪直接揾习大大做刘晓波啦，咁你做乜啫？ 冇过分，冇过分， 我惊你真系掂啊！ 我唔想俾人咧喺弥敦道咧俾人夹咗去揼啊！真系 又有强力部门啦！ 哇，咁嗰个嗰啲咩啊？中国电影个电监会真系唔知点做？你表面上咧就好似呢个人咧就想送张家辉嘅相俾习大大，就摆晒习大大个神主牌喺度嘅，加埋啊老婆啊彭丽媛。嗰个样仲喺度咁样，咁好似系爱，好似系歌颂紧佢咁样。但电视讲刘晓波，哇，嗰个电间屋都好乱啊， 好乱啊， 过定唔过咧？过又死，唔过又死。 跟住咧，我想问嗰位民主党嗰个事主揾边个做好啊？ 边个事主咧？ 即系嗰个民主林子健先生。 如果真系揾个人去做咧，我以前就揾郑则仕啦，肥猫啦。 啊，唔啱啊！佢以前咧90年代咧。啊！即系我讲紧郑则仕啊，做个套戏叫《乌鼠》噶，系嗰套戏，即系佢摆个好含冤受屈，成日俾即系嗰 啲嗰啲人恰过嘢嘅人咧，我 咁点解唔用肥猫咧？我觉得肥猫天生何必有我？ 何必有我？真系讲佢自身有问题，但系 Wu Shi 讲佢正常人，只不过佢系俾一啲强力部门欺压。 欺压 咁都 OK 嘅喎。 唔系佢同埋咧，佢有啲配角咧，即系何俊仁嗰啲咧，我觉得咧可以揾翻我哋，因为我哋系国际大片嚟嘅，咁我可以去日本揾翻嗰啲咩吉川卓啊嗰啲做。吉川卓即系边个 ？M J。你明明你教我，我哋唔知道。你话你成日睇 M 睇 A V 嗰阵时候，成日见到呢个吉川卓做。 我识啲女优嘅， 系 我识啲男优 嘅。系啊，即 系好肥啊。 系嗱，如果各位网民啊，嗱，即系你见大家，我哋讲到好似失晒控咁啊。首先解释下吉，如果各位网民想知边个吉川卓，就咁上网 search Google， 即刻见到边个吉川卓噶。 OK， 咁你会明白点解佢系做何俊仁嘅角色嘅， 系咪好肥啊？有啲人， 大家上网 search 啦。 好似曾经偷睇过白奇睇 AV 嘅时候，好似见识过呢个吉川卓噶。 系啦，系啦，咁即系我同埋呢套咁嘅电影啦，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因为其实都系因为我哋系一套国际大片啦，即系跨国嘅。咁我觉得即系可以咧，即係例如我哋去西班牙取景啦，因為有美斯啊嘛，又或者講金話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可能之前咧都涉及到一啲，即係可能桂文海先生啦，即係呢啲 case 可能係呢個前傳又好，或者一開頭個序曲都好嘅，係呢個序曲都好嘅，都可以喺泰國做一個外景嘅。咁就順便咪泰國賣埋浮咯，係咪先？即係泰國咧有啲即係嗰啲人，我之前做。即系有个人妖又好靓嗰个女仔，嗰个演员咧，又可以揾佢哋嚟客串做一两个角色咁样。 扫毒啊，嗰套戏。 扫毒系 Sally 系啦。 不过我发觉咧，阿八旗真系个烂片， 我唔会睇嘅，你都会睇嘅。 唔系啊，系我即系头先我对呢套戏好大期望，跟住真系即系去 search 吉川卓呢个人啦。咁我有个谐星嚟嘅，即系呢个样去做何俊仁嗰个角色，你完全想象唔到。套戏可以几认真， 佢唔系一个谐星，佢一个爱情动作， 即系嗰个样又好猥琐啊，即系好适合做男优嘅，我都觉得。 如果大家未见过八旗咧，可以 search 吉川卓就期待佢系咩？ 都有六七成次，即系佢系搵啲人做咗角色嘅。咁但系我就宁愿冇咗角色。咁啊，头先讲譬如话如果去翻咩李波啊、桂文海呢啲咧。即系有啲咩人可以做啲角色咧？李波就系一个书店嘅一个话事人啦、啊。有咁啊，无端俾人捉咗去大陆，跟住而家又好无奈咁样，系唔知点做咁样啦、 啊。好安全，大家唔使担心我。咁可以搵咩人？ 通常呢啲角色咧，但系因为即系我哋啲钱已经请晒一啲好。知名嘅演员啦，咁其他嘅知名演员咧，只可以客串嘅啫。咁咧，即系我会 prefer 个角色揾梁家辉做。系啊，即系我觉得咧，佢系做到呢类型咧，即系带啲文气，而但系咧又好好演技，可以表达到内心恐惧情绪嘅角色啊。 应该都唔错。 系啊，咁阿李波又边个做咧？ 你头先唔系梁家辉做李波啊？你 唔系佢做桂文海啊？ 佢做桂文海 哦，或者佢做李波咁，桂文海边个做咧？ 任达华咯， 任达华 咯，即系我觉得佢都系一班都系一班好戏之人先做到嘅，因为咧佢哋要有一幕咧，就讲佢哋喺电视上面咧，就去配合呢、這、一个即系。電視嗰個訪問啊，嗰啲片段咧，我同呢、這個內地嘅公安已經成為咗好朋友啊，呢度係得到好善良嘅對待啊，咁跟住又要接受傳媒嘅採訪啊，我係自己同啲朋友搭咗唔知咩艇翻去噶、 啊。其實我覺得咧，即係講咗咁多嘅戲氛啊，我覺得點都要留翻一啲戲氛俾我最中意、最尊敬嘅郭富城啊。 佢咁去做乜嘢角色？ 我就系想问你哋咯，咪你大家都系电影业嘅， 做保安局长， 唔系保安局长嚟嘅 ，M J， 佢系警务处处长， 系咯，寒战嗰啲咯，系咯， 咁跟住唔单止我咪刘德华做保安局局长啦， 系啊，咁啊长毛啊郑伊健啦，因为即系起码都系长毛啊嘛， 长毛咧嗰啲，我觉得可以咧，嗱，如果呢套嘢收得咧，拍个外传，就讲 DQ 嘅， 系， 咁讲 DQ 咧，唔系搵即系个主角唔系阿长毛啊。 咁长毛做翻长毛嘅啫， 即系我意思系阿 郑伊健做长毛 ，OK，DQ 四人组 系啦。咁 呢个我哋摆一集再讲。 好啊，好啊，好啊，我中意啊，我中意薛凯琪嘅，薛凯琪做 刘小丽， 唔系，唔系小丽系啊，边个 ？Steffi 做 ？No， 咩啊？依家人哋话刘小丽有 Steffi 啊， 但系刘小丽都有啲年纪噶啦，要揾阿黑丝。 喂，咁容海恩就唔需要拣啦， 容海恩咪揾贵贵翻， 系啊， 贵贵伦比大贵伦比要练好啲广东话。 容海恩就唔需要再拣噶啦。 好啦，尤慧晶系 Fiona 做啦，一定嘅。一定是呢个啦。 系啦，各位听众咧，听完我哋呢节咧，可能都迷 惑。 咁咧，其实咧，我哋呢一节点解我哋即系我哋咁多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咧？就系咧，其实咧，我哋想讲嘅嘢就系讲紧话咧，其实我哋香港依家发生紧嘅嘢咧，有时真系现实咧比戏剧荒谬。你谂下，我哋咧讲啲戏剧嘅情节咧。即系好似都追唔上现实嗰个幻想，即系嗰个夸张程度啊！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或者话你睇寒战，你寒战咧，我嗰个夸张或者嗰个唔 make sense 嘅程度咧，都未必好，未必及依家香港发生嘅事。所以咧，我就奉劝各位听众咧，即系最后咧，即系我有少少呼吁就系睇戏咧，就千祈唔好话套戏唔 make sense， 因为现实系更加唔 make sense。 有道理，我拜你。 希望越嚟越少呢啲唔 make sense 嘅事情喺现实中发生，又希望呢啲唔 make sense 就净系喺大人物度出现啦。好啦，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戏，又讲下现实啦。 好，拜拜，下集见，拜拜。